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不是他、 oh. 是 It was a plan. Oh. It was someone else. 可是他听起来就是有一点 sad 的样子。It was a plan. 所以说其实你们发语音的过程中啊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更就是变得更好。 就是发音以外呢最好就是模仿要 shadow 这个演员他怎么说的这个剧情或者感觉什么这类的你都得说出来。 就是那种语音语调和语气你也最好是模仿。 对。 最好是模仿。 节奏力度什么以及声音质上能模仿也得模。 对。 因为就是这才能增加粘性。 对。 不然容易忘记。 不然的话你虽然是练着英语的单词、嗯、但是你是用说汉语的方式和你自己平时的说话习惯再说这个单词、 嗯、 说上去听着吧总是有点不对 对不一样 不一样、 嗯、会怪怪的 所以要么呢、嗯、你就全程模仿 嗯嗯 是吧 对 Henry 老师给你做的那个